It's 3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昔我往矣，百废待兴；今我来兮，江山昂扬。 我们是第一届留学生，回国又是第一届，一路奔跑。 出国的时候，我们总是带着一种家国的情怀。 远行学子，赴集还乡。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归来》。 如何为传统行业注入新元素？95后归国创业人士辛迪浩积极投身教育地产行业，把国外的先进理念带回中国。他说，在国外越久越能体会到爱国之情，现在的中国为年轻人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请听张瑞丽、戴蔚然的报道。当面临毕业回国，往往能给你惊喜。访95后海归创业者辛迪浩。 辛迪浩是归国留学生当中的95后，他现任怡海集团副董事长。他说，在工作中很多人会赞赏他年轻有为，同时呢，也不乏有些人会投来疑虑的目光。 说是95的话，给你之前说的所有的东西打了个折。哦，原来你这么年轻啊。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大部分尤其是在中国的商圈里，不包括在外国商圈，因为中国商圈对年龄可能会稍微更敏感一些，外国其实还好，比较平常心一点。包括你，包括这个不光是年龄年轻啊，老年的也是，比如说外国有70多岁创业的，做互联网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哇，你为什么这么大年纪你还在做互联网创业，外国觉得很 open， 觉得说啊，非常好，你有这方面的心态，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更多的，我觉得其实大家很多时候都会说啊，年龄只是一个数字，你主要是心态。其实我自己本身从内心上，我不觉得太像23岁或者95年的。很多包括跟我工作在一起的大部分人，他们都经常说的一个就是，你根本不像一个，就别说95后了，就根本不像90后，你就是80后的一个人。 因为这里面，比如说我喜欢的影星都是刘德华、周星驰、周润发，就这个年代，古天乐，对对对，就是我那个时候可能正好时间也比较多，那时候看电影，一方面也是这个，但第二方面也是就是在工作当中吧，很多的时候，尤其是跟可能第一次见我的人，包括您二位，一开始聊工作，或者比如说我做一个项目路演的时候，可能都说得非常好，然后最后可能就是吃饭的时候大家会闲聊嘛，说啊，你这个长得很年轻啊，你这么年轻就出来做这个事情，你到底多大？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对于我来说。 其实最重要的还是自己的这种心理的成熟度和这种对问题的把握的这个能力，到了这样。 这个也我觉得也是跟很多留学生也有关系，因为你在留学的过程当中，大家都会经历的是独立的生活，这个特别重要。所以我当时出去的时候是14岁，09年当时就出去了，然后当时出去是直接住在那个寄宿学校，所以完全他那个寄宿学校就是完全你的这个除了吃饭以外和睡觉以外，就是你的被子、你的床铺、你的所有、你厕所纸、你的洗发露，就全都你自己得搞定。所以就是说从那个时候从就是开始独自的生活，然后一开始跟有室友有这些，所以跟同龄人一起，就是大家都父母都不在，就这么一起在学校生活，当时从这个方面去养成。然后后来慢慢在学校也是，我是比较闲不下来的人，就参加各种学生组织，包括最后选上宿舍长，就是管理一个宿舍，包括打篮球啊，这些就是篮球队啊什么的，然后慢慢的就是培养出一个自己你能生活独立性，然后是变成了你能对他人有责任，你对这个宿舍或者你对这个篮球队或者你对你这个社工团组织有一个责任，从这个方面再往前去看的话，其实才是下一步。所以这个跟我觉得跟经历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辛迪浩认为自己和实际年龄不太相符的内在成熟与自己的留学经历密不可分。 国外留学上的最大的一课其实就是你在国外生活或者生存，因为 我一开始出去是高中的时候，高中在四年待的是波士顿，是基本上在一个这个森林里面的一个与世隔绝的一个学校，一个寄宿学校，所以相对来说他你每天接触的人就这么500个人，学校里加上老师什么的，他们算是私立高中吧， 高中， 对，但我当时是帮他们是打那个篮球校队的，玩私立队的，反正是这么的一个生活状态。然后后来我考进的是纽约大学NYU 那边，然后纽约大学我相信各位都知道是在曼哈顿的中间，就是完全两个非常大差，一个是在树中间，一个是在人中间，然后到了曼哈顿，当时我也是非常向往纽约，我觉得因为在树里面被憋惯了嘛，就想说我天天就是想哇，天天如果能在纽约上学该是多美好的一件事情。到了纽约之后，其实真正历练人的一个地方真的是纽约，真的是纽约。有一句名言嘛，说你爱一个人把他送到纽约，你恨一个人把他送到纽约，真的是这样。因为你在纽约你会经历到就是什么，你会一个街区你走过去的时候，你会碰到16种不同的语言，你左边听着西班牙语，右边过去一个蒙古语，然后再过去一个葡萄牙语，你可能一开始连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都分不清楚，住了纽约住一年你就分得清楚了。中东有多少种不同的语言，对吧？还有很多韩国人啊，日本人啊，中国人啊，都是非常多。纽约是个非常国际化的都市，所以很有意思的就是你走一条街你永远不会听到同样的。那么同样的就是你会在纽约感受到人生的最低谷和最高峰，因为纽约它的多变性和可能你一天中你碰到的人就是你世界另外一头的人，可能你今天你交朋友就是交到一个沙特阿拉伯的人，明天是夏威夷的朋友，后天是俄罗斯的朋友，所以他这个要求的你去自己去有一个一，你要代表中国人，但是中国人出去的话很多时候你代表的什么形象，其实你永远代表的是你祖国。因为即使啊，即使你是一个美籍华人也好，即使你是一个完全在美国长大林书豪这样的，别人见你第一个肯定印象还是你是亚洲人， 对， 你不是中国人你也是亚洲人，所以你永远背负的一点就是你去跟别的国家人去打交道的时候，你永远背负的是祖国的形象，所以这一块可能就是在留学生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会感觉到，就是留学生出去之后会觉得好像感觉更爱国， 对， 对吧？ 经常有人这么说。 其实就是因为你出去之后，你突然感觉到就是我代表的不是我自己，因为你在中国大家都是中国人，我代表就是我自己，但是我在国外的时候，我代表的是一我自己，第二黄种人，第三中国人，因为老外见到你肯定八成都会觉得只要你黄种人就觉得你是中国人，所以你的言行举止，你说的话的方式，你的教育程度，你怎么去沟通你的观点，你的一些观点怎么去阐述，其实代表的其实他对亚洲人和对中国人的一个看法。所以为什么出了国都会有很大这个感觉，说特别爱国，特别想回来吃碗炸酱面，就是这么过来了。 在国外学习生活将近9年，辛迪浩经过了充分的历练，更得到了很多宝贵的财富。 我觉得有两个吧，一个是给我最好的就是革命的本钱，就是身体。去美国之前，我对体育这块是完全 不感兴趣， 也没有任何了解， 接触的少， 本身也没什么天赋。去了美国之后，接触到，我觉得不是体育啊，体育中国也有，是体育的氛围，大家对体育的看法，不是那种逼着孩子去学，而是我爱你爱这事儿就成，我不爱你不爱这事儿就不成，所以它是一个这么的一个氛围。一个是身体，第二个是我觉得独立这个决定的能力和独立生活的能力，这个我觉得特别重要。因为独立的生活能力，它不是说提高你说你智商能提高多少，它是磨练你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当中怎么去立足，尤其是这些就是语言不通的情况下，对于很多留学生可能出国的时候他们可能英语不是特别好，可能出国了才变好的，语言不通文化不通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是选择的去融合，还是选择去改变别人，还是去选择我融合一部分改变一部分，这个是你要自己去做出尝试，而且每个人都不一样，对，所以我觉得最大最大的一定是就是独立生活能力还有独立思考能力。 在您这个留学阶段结束的时候，当时会有哪些选择，还是说您直接笃定是说一定要回国？ 其实我当时在上大学的时候就一直在打工，就我大一的时候其实就开始打工。我第一份实习在纽约是15岁16岁，当时都不让签劳动合同，因为算非法的，所以我当时就免费打工，因为我比较喜欢攒经验， 去各种各样，所以我当时打工的时候就去了很多不同的非营利组织、营利组织啊，这个做过公关公司啊，做过上海的孵化器，我也待过一段时间啊，就是反正各种各样的这种商业态我都去实习过一段时间，主要就是想看它不同的盈利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它运转上有什么不一样。这个孵化器和创业的这个人他是怎么的一个思维方式，然后到公关公司他们又是媒体这块他们又是怎么去考虑问题的。从这个之后，当时大三的时候我就开始自己做这个自己的一些创业项目，创业项目里面包括了就是做学生公寓，其实说白了是地产的项目，就是跟一些朋友合资去一点一点的去做一套房子，然后做开发做建筑，然后最终租出去给中国的留学生，大概是做的这么一个。然后大概毕业之后也继续在做，做到现在有做了三年多四年。 当大学毕业的时候，辛迪浩也曾纠结是继续留在美国做留学地产项目，还是回国用自己的所学在国内寻求发展，而他最终决定回来感受一下。 我自己跟朋友聊天，跟身边人聊天，他们有跟我说你可以回国先来半个月，你感受一下国内的这个商业行情，包括发展速度啊，包括这个做事方法呀。我觉得也对，就是没必要去说啊，我这边我觉得挺舒服就好了，我是一个很愿意去挑战自己不舒服的所以我当时就回国，然后在这边待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给我的感触最大的是什么呢？一，美国和国内甚至世界和国内的这个商业氛围截然不同。不是说它的发展速度有多快，全世界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速度是很快的，只是被中国淹没了而已。因为往往在看这个发展的时候，不是说这个速度，而是做事的方法和人情。我为什么最后决定留下来，是因为我觉得在这边锻炼的机会远远大于美国，真的是远远大于美国。因为第一，中国的文化和美国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文化在于哪儿呢？中国是5000年的底蕴，美国200多年的底蕴，差异很大。你需要能去适应，去不停地去适应新的文化，不停地去适应新的环境，这个是最锻炼人的。尤其是跟不同角色去打交道，有一些是跟政府机构啊，有一些是跟企业啊，跟教育机构啊，跟学校啊，知识分子啊，那跟不同这个角度打交道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最给人成长的。所以对于我来说，说回到这个年龄问题，如果在20多岁这个年龄，如果告诉任何一个留学生刚毕业了现在迷茫的时候，他们要去做出这个选择，说我现在是要回国工作还是我要留在不管是美国、英国还是澳大利亚，我建议一，当然是按照个人的这个情况来定，但是我非常推荐回国，我非常非常推荐年轻人回国创业，年轻人回国投入到工作岗位啊，尤其是不一定回国就是要创业，回国可以投入到工作岗位，尤其是像我们的，尤其我很年轻，但是我投入在一个非常传统的产业里面，但是我觉得做得很开心，对吧？就是年轻人可以多往这方面去想。之前在那个 CCG 那边，就全国智库，我当时也给留学生做过一篇演讲，就是说我鼓励很多留学生回国，然后去投入到传统产业当中，而不是说回国我就一定要去做一个互联网公司，回国我就一定要去做一个什么共享经济平台，回国就是要去创业，最多的就是你做什么的平台的，就听的是最俗的一件事，对吧？但是很多这些传统产业它需要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出国留学过的年轻人去帮助传统产业去改变，去帮他去与时俱进，有互联网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很多这些是传统产业很需要，但是往往年轻人可能他忽略了这一块的这个思考。所以非常鼓励年轻人，如果在毕业的时候如果迷茫，很鼓励他们回国来工作，甚至说回国来工作你可以试一段时间，然后你再回美国工作，你起码会感觉美国真的很轻松。因为在中国的发展速度，包括中国现在处在世界的这个位置上，对于任何一个年轻人来讲，因为年轻人他考虑的不是我明天和今天赚多少钱，我去带孩子，不是，是你要考虑的是我用我未来3年5年的时间，我要积累什么样的一个经验，一个什么样的知识面，来去为了我未来的10年的一个努力，或者未来的家庭来做出这个良好的一个铺垫。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永远考虑是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谈的不是40岁的人，是20岁的人，对吧？那 那这个时间段我建议一定要用这个时间段多来回国去攒这个经验，最终你拿这个经验你去哪儿做，你可能最后攒完这个经验你回美国去创业也可以，或者你最终攒了这个经验你去做什么事情其实都 OK， 但是这个经验我觉得在年轻人考虑当中回国是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嗯嗯， 适应环境，顺势而为。学习过心理学和哲学两个专业的辛迪浩总是能理性看待祖国的发展，并且说留学生回国之后心态一定要调整好。 有个说法就是回国创业或者回国工作的这些小海归们哈，叫回国气啊。为什么呢？可能从一个发达的一个国家或者城市回到中国，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哈，看到骑着破三轮车或者说很多事情很不规范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很看不惯呐、一种气愤呐、甚至是哈，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哈？又怎么来克服的？ 这样时刻很多，但是我想先第一说，这个回国气，我更希望大家能把这些想成一种动力。你看这三轮车 OK， 那你去改善，但是你要用一个很聪明的方法去改善。中国好多是你等领导走了你才能走，如果比如说从美国回来的不习惯这个，包括我一开始也是要慢慢去接受这个，但是我觉得一开始就任何一个时候，尤其是留学生在国外待过一段时间回来的时候呢，一定得把自己的架子放下来，因为中国有非常多的有能力的人，只是不是你能用你的那个标准去衡量出来的。所以往往留学生回来，第一你要明白你回来是肯定是会有一些不适应的，首先是先把架子放下来，因为公司不会为你而改变，一定是你为公司改变。第二是什么呢？第二是能把回过来这种所谓的这个叫海归气是吧，我还没听过这个词儿，海归气转换为你的动力。你觉得有一个更好的方式，你为什么不把国外的先进的方式和生活方式带给自己的祖国呢？在美国很残酷的一个现实就是，如果你是作为一个亚洲人，你去一家投行去找一个金融工作，你一定是小齿轮，所有的累活做完之后呢，你升不了职。这个华尔街有一个英文叫做 glass ceiling， 中文叫做这个玻璃屋顶，看得透但你上不去。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在毕业之后回国创业或工作，而国内对于留学生创业的支持力度和欢迎留学生回国的政策都使辛迪浩感觉到安心，并且他说回国之后空间更大，一切皆有可能。 有很多留学生回来是很开心的。 嗯， 我个人认为从创业这一块， 嗯， 中国的支持力度，尤其是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远远大于美国政府支持力度。推荐年轻人回国创业，年轻人回国投入到工作岗位，去帮助传统产业去改变，有互联网加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你从国外留学也好，你把先进的不管理念、科技还是 IP 带回中国，要去发展的时候，有一点，三个字，接地气。 嗯， 就是如果你想把国外的一个东西就照搬过来了，不可能。所以借着接地气这三个字讲，一个是教育，就是我现在做的是引进了那个国际米兰球队，就意甲的 Inter， 在中国这边我们现在在做那个足球青训。那一，你要引进的是什么？引进的是欧洲足球的教练资源，就是作为意大利国际米兰的一个青训教练，他所具备的素质、专业的能力和他对孩子的一个这个看法和对孩子的一个责任心带回给中国的教练，这样未来中国的更多的教练能像他一样的有专业水准，能对孩子是这番热爱的心思。第二个案例是什么？第二个案例就是养老。国外的养老的概念是我们送着一个昂贵的机票送到养老院，是对他最大的孝敬，这是我最幸福的。来来看看我可以过个圣诞节没问题，因为我有自己的生活。国外的养老是这个样子，你把美国那一套拿过来，真的会有父母说啊，我就过去了。因为为什么？他心里很清楚，我过去你就见不着，我就见不着你。养老做出的一个特别接地气的方法是什么呢？这个护理的课程，就是因为现在国内很缺的是护理人才，会专业去帮助老人去护理他们，然后洗澡的时候需要扶一下，上厕所需要帮个忙，剪头发剪指甲，这些帮助其实是老人最需要的。还有很多是带饭过去啊，很多这些服务它不是一个医护服务。 嗯嗯， 所以我们对养老，对这些我们首要的想法是什么？养老一个不是健康，不是快乐，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尊严，养老的尊严，这个是最最重要的。健康快乐大家都会说， 其实健康快乐很容易达到，尊严是很难达到的。让老人感觉到他是社会的一部分，正在进步，这个是非常困难的，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然后我们现在辐射的老人是我们整个小区，那么下面我们希望能做到的就是说，通过我们的养老中心、老年大学，我们培力出来的护理人员能慢慢输出给其他的小区去做养老。那么同时我希望是什么呢，我们的护理人员能输出给别的养老机构或者给别的地产公司在做养老的这个项目当中。所以这个是最能解决问题的，不是你盖多少漂亮的房子给老人住，是旁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他得又有专业度，他得还得有情商，而且还得能沟通给这个老人。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这个其实我不是以一个养老去推行，而是以一个物业的服务来推行。因为我觉得其实物业的服务在中国，服务态度、服务意识、礼仪，对吧？作为一个服务人员，他的心态，捡垃圾的他为自己的工作而自豪，因为为什么？他是在帮助社会。那么我希望塑造的其实养老只是一部分，教育只是一部分，但是我们在这家公司塑造的一个理念一定是围绕着生活的全方位的服务。 现在你的工作中哈，或者生活中，你觉得你面临的挑战，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 最大挑战也是我的硬伤，阅历。阅历这个事情它急不来，急不来，一定是慢慢的一个积累。 怎么样来保持自己工作勤奋的动力呢？ 动力不是来自于物质，就很多时候大家都想的是我工作是为了赚钱，然后赚钱为了买东西。工作其实不是为了去赚钱，当然工作赚钱是很必要的一部分，但是如果你工作单纯是为了去赚钱的话，你自己会发现你每天过得很痛苦。因为比如说我如果不喜欢我在干的事情，我工作做不好，我也不会升职，我也不会感觉到这个给我带来成就感。其实从心理学讲的话，人是不停的再去证明自己的，不管是老板给你钱，老板欣赏你，觉得啊你不错，表扬你一下，是给你自己的一个认同。老师表扬你，父母表扬你，其实从小都是这样的。我们的多巴胺分泌，每次被表扬是会分泌一点，分泌一点。对，就有一件事情你是真的想去做成，就是有一件事，起码就是如果现在钱不是问题，你现在还是想去继续去做的事情。所以很多留学生，你比如说，你应该去做你喜欢的这个事情，然后你可能做一段时间你不喜欢，你再换都行，但是你不要去觉得说啊、哦，好像我一定就要是要去做一个什么投行的一个什么人，或者很多时候我们出国的这个出国的学生，很多时候大部分学的都是经济和金融，然后他们都很不喜欢，都是父母逼着学。为什么父母辛苦把你送出去，你学个艺术，对吧？但是很多也在学艺术啊，学这个影视啊，做导演啊，做这些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好。就是你应该去，就是如果钱不是问题的话，你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为什么？因为他这个时候才能看得清自己到底想干嘛。 能不能说说你的职业规划？比如说你希望五年之后哈、达到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事业的一种程度哈？你的梦想啊？ 我希望是这样吧，五年之后能在一个行业当中做出一个对社会的一个贡献。当然这个是在他做得非常好的情况下才能做出一个很大的社会贡献。那么这个不管是养老、教育还是地产或者任何一个其他行业都有可能。在五年内我希望就是能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出一个新的模式，但这个新的模式一定是有社会责任感的模式。不管它是有可能是娱乐媒体，有可能是美容，有可能是这个教育，有可能是养老，但是我不管做什么，它一定是在这个行业中解决一个目前行业或者能没有服务到的客户的其中的某些点，而不是说啊我融了多少钱，多少市值什么，这个每天都会变的，这个没有什么太大意义。 感觉你是这个胸怀大志哈、还是想这个跟国家命运哈、跟社会的发展。 对，其实这个也有，当然我也会说一些非常自私的一些想法、就是这个是有商业逻辑的，你为社会做出的贡献，社会需要你的贡献，所以才会有你的客户群体， 有市场， 所以你做出这个东西才会有市场。这是一个很商业逻辑的事情。老人确实需要这个服务，没有这个服务，那你提供就好了。 辛迪浩用自己的切身经历想告诉留学生朋友，如果您正在面临毕业之后的迷茫，那么无论以后去哪里工作，但是一定要回国试一试。 我想对现在可能正在留学的，或者任何或者已经回来的这些留学生，说的就是一，如果在迷茫当中，在选择回国和不回国，我觉得你不管怎么样，尝试你也要回来试试，因为真的这边的机会也好，这边的成长的这个可能性，你对自身的这个潜力的挖掘，是非常非常大的。第二是什么呢？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1996年11月21日至22日，由联合国新闻部、意大利外交部和意大利电视台共同举办的第一届世界电视论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同年，联合国正式确定11月21日为世界电视日。世界电视日不仅是一个庆祝电视这种工具的日子，更重要的呢，是认可电视所代表的哲学。以此为背景，小记者李帅、刘木子、陆玉明、邢晨元、吴张君宇、寇晨飞、李慕云、江宇加贝、王艺璇、朱俊奇和王佳怡走进北京电视台北京新闻栏目组，希望深入了解电视的台前幕后，树立正确的新闻观、世界观，记录传播中国的电视故事。今天请听下集。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我想问一下，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从事直播这个工作的？ 我是2007年来到北京电视台，2008年1月开始直播工作的。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毕业，是大四，大学四年级，就是马上要毕业实习。然后领导就很信任吧，让一个实习生就开始直播，然后后来就签约了，签到这个北京电视台了。 老师请问，我看您的节目很少就是有一些表情上什么的一些动作，然后那请问您是怎么表现出来比如说伤心啊，特别激动的一些情绪的？ 是这样的，其实很多时候我播导语的时候我特别想笑，你知道吧，我特别想笑，但是呢我就得忍着，因为第一这个事儿可能没什么可笑的，那但是我可能会受到一些干扰，那我只能靠我的职业道德和我的一些技巧，比如注意力集中的一些方法来去避免干扰。如果这条新闻它确实挺可笑的，或者说它需要一些效果，比如说它不是那种特别严肃的新闻节目，这种新闻形这种节目形态和节目风格要求我轻松一点的话呢，我也会想办法调动自己的情绪，让它变得稍微的接地气一点啊，或者是有一种说新闻的感觉一点啊，这要根据节目的形态和风格来去变化。但是呢，我觉得大部分新闻节目还是以严肃为主吧，就是保证它这个新闻的公信力，包括主持人形象的公信力和新闻的权威。 主持人您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北京新闻电视台和其他的电视台有什么区别？而且这个主播是怎样选出来的？ 我自己认为北京电视台和其他的地方电视台的区别是在于它是首都的电视台，所以它发布的每一条信息，它说的每一条导语，它是应该有一定的首都站位的。那北京你知道有四个中心对吧？国家政治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文化中心。所以你是北京台的主持人和你是河北台的主持人，当然这个我不是说地域的区别啊，就是说它其实会有一些其他的定义和含义的。别人看你的时候呢，可能他的期望值也是不太一样的，他是希望能够从首都的站位或者说这种角度来看你说新闻或评论新闻，所以从这一点上我觉得是不太一样的。新闻选题其实各地方台呢可能以地方为主，以地方以北京为基本面，然后呢辐射全国，这可能也是新闻选题的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你要说风格或者说责任或定义概念不太一样，也许就是这个不太一样，首都大台的一个定义吧。 吴老师，不要下课，我是小记者。刚才听见您说那迟到要扣钱，然后呢就是刚才这儿那个直播说错了什么词儿也要扣钱，心里有什么压力吗？ 我觉得任何一个工作都会有压力，都会带来些许的一些焦虑感吧。但是压力也会变为什么呀？动力。对，如果没有压力的话，可能人的自律性就会变差一点，所以这个也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的关系。压力如果太大的话，当然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也得靠自己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平时下了节目啊，跟别人聊聊天啊，我参加你们这个活动，我觉得就很轻松啊，就很释放，是吧？就是释放压力的一种。然后你再换一种心态，包括如果你要是长时间上节目或长时间工作，你是不是也得有年假休息啊？其实这也是释放压力，换一种心境，换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非常好的方法。那你再回到工作岗位，你也会有新的心态啊，也对工作有利，而且呢也对你这个像你说的，对你的身心有利。 您好，就想问您问题，就您在那北京您早，就那个栏目中七点不是到九点吗？然后您看七点到那八点，七到七点四十，正好是我们小学生上学的时间。然后很想问一下您，为什么不播放一些关于那个我们学校周边的路况啊什么的，然后让一些太着急的人啊，避免一些冲突啊什么？ 其实七点到七点四十，我记得有两段路况直播，两段路况连线，是连线交管局警官来解说那个当前路况，啊，其实是有的啊，但是它不可能是大篇幅的。以前记得在2007年的时候，2008年的时候，有这么一档节目是在当时的公共频道，是叫《红绿灯早直播》，那个是到七点，是到九点。然后两个小时，就是我跟他说的是无稿播音，有点像电视版的一路畅通，一直拿交管局的监控探头在那儿做解说，然后就说一些图文的一些新闻，其实很辛苦。有那个节目，后来发现那个节目形态呢，其实可能不太适合做电视，因为看电视的一般都是准备出发的啊，在路上的应该是看不到，对吧？所以它目标受众有一点问题，它不是那么的重叠，或者是不是那么的有针对性。后来那个节目就停播了。但是北京银早是有一个路况连线，应该是两个小时有三到四次路况连线啊。而且其实你也会发现一个问题，每天早上堵车的那条道都是那么几条道，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对吧？所以它大篇幅的实时的在说，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意义。每天的，就因为它是有一定规律的。 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个问题，您刚才讨论到了四季那个背包，然后说可以实时直播嘛，对不对？但是在直播前需要先调一些东西，那万一在调这些过程中您觉得非常重要的新闻已经结束了，该怎么办呢？ 这就是你说的安全和时效我们怎么去兼顾。我觉得在一些问题上还是安全第一，就是如果你没有安全的话，我觉得这个时效也就是为零，对吧？就你刚才说的是安全，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事实和它的效率比哪个更重要？对于新闻，我觉得事实更重要。就是你会发现啊，举个例子，就是凤凰卫视，像金庸先生前两天去世了，对吧？其实凤凰卫视已经播过他三到四次金庸先生去世的消息了，之前一些假消息，但是他为了抢这个速度，可能像香港的那边的媒体，他们就会先是以速度为主，但是像我们北京台呢，就没有发生过说不小心转发或发布了这种假消息的这种情况啊。因为我们是注重什么呀？我们是注重安全和真实。包括当天金庸先生真去世了那天，我们也是，我看我们那个群里边，微信群里边工作群，很多的编辑啊、主任啊，还有记者，从各路都在核实这个消息，都没有说为了抢这个速度马上第一时间就发布，所以安全还是第一位的。所以再比如说这个交通事故，那交通事故其实你说晚五分钟，这已经发生了，晚五分钟和五分钟前没什么区别，其实这个现场还会有，对吧？这个现场即使没有，它还有一些痕迹，什么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会有什么呀？会有碎片，对吧？然后现场会有什么呀？有120，有什么？有交警啊，包括现场目击者，他都会在，也不会，除非你说两个小时以后，那可能这些都被清走了。 老师你好，就刚刚您也提到你是从2007年开始就职，所以我想问，就是在这么多年您的主播经验中，什么令您印象最深刻的？ 印象最深刻的好像有两件吧，一个是721特大自然灾害那场直播，你们可能不知道吧，你们都是10后是吧？就是2012年的7月21号，北京有一场特别大的暴雨，从下午3点一直下到第二天，然后呢，广渠门桥还有一个人死了，然后当时那场大雨特大自然灾害好像有40-50人吧丧生了，就是挺大的一件事儿。然后当时我们其实没想到它会成灾，我们只是想报道这个大雨， 于是我就被派到交管局直播，从下午3点一直直播到第二天晚上的6点半，29个小时。就是到我记得到凌晨3点的时候，我在说话的时候，我的脸嘴也在动，但分明我的脑子没在动，而且说的特别的溜，就是已经进入托管状态了。就是一个人啊，就是一到极度疲劳的时候，其实还是在说，但是我其实是有点害怕，因为我看镜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嘴在动，但我脑子不知道在干嘛。对，就已经进入一个状态。另外一场直播，印象比较深的是2013年420庐山地震。庐山是在雅安，那次地震是我现在目前为止经历的唯一的一次地震直播。之前那个汶川的时候，我刚上班，所以当时我也没派到那个震中。我们是第一路，就全国地方媒体第一路到达震中的。当时我们是在上海做上海国际车展，然后领导说那个庐山地震了，你们在外面，你们就直接过去吧，你不要做国那个车展直播了。然后我们就直接买最近的一次航班，从上海飞成都，从成都跟着部队进了这个震中。其实当时封路了，但是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跟部队拍片，拍拍拍就拍进去了。然后呢，直接当天晚上，因为我们启动了那个北京卫视启动了一个大直播，然后因为我们是唯一进到那个震中的，所以一晚上大概回传了10多条，然后5天5夜几乎每天都是2个小时，因为就靠我们这几路嘛。嗯， 收音机旁的同学，如果在配音、演讲、朗读等方面有才艺的话，我们非常欢迎大家把作品发给我们，那么同学们就有机会听到自己的声音出现在电波中。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市未来星或者北京外语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要求。同学们对搪瓷用品应该感觉到有些陌生，比如说搪瓷杯子、搪瓷的脸盆等等。但是啊，在几十年前，它是大家生活必不可少的用品。现在啊，大家逛街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有一些小店里面啊，会卖一些搪瓷的杯子，上面写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哈、啊、等一些口号哈、啊，非常好玩。那么今天我们就了解一下搪瓷的历史，以及呢对搪瓷充满的感情的一位上海的谢先生。好，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二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搪瓷曾经呢是中国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搪瓷的杯子、脸盆、碗、盘子，还有呢痰盂哈，都是呢包着搪瓷哈薄钢板做成的 Porcelain EnamelPorcelain enamel 哈，但是呢，我们直接就用这个 enamel 就行了哈 ，enamel，enamel，enamel 哈 ，enamel was once a necessity of daily life in China。哎，出现了一个生活的必需品，用一个词 necessity。我们学过它的使用词哈，非常的熟悉 necessary， 但是呢变成了名词哈，它的发音呢多少有些变化，叫 necessity， N-E-C-E-S-S-I-T-Y necessity。 我们可以说空气、水哈、阳光是我们生活的必须，我们可以说 sunshine, fresh air and waters are necessary for our life。 那么也可以说呢 water, fresh air 等等哈 are necessity of our life。 后面出现了我们生活当中必须的一些东西哈，像这个 mugs 啊，就我们说马克杯啊，也叫杯子 mugs， wash basin 脸盆 washbasin wash basin， bowls 啊，这个碗哈、啊，搪瓷碗 ，and plates 搪瓷的盘子 ，and spittoons， 看看这个词啊，它的前面是 spit， 哎，是我们一个不良的习惯哈、啊，这个吐痰。那么我们把这个痰吐到什么地儿呢？这个 tone T-O-O-N spittoon 表示这个痰盂 are made of thin sheet steel with enamel coating。 后面这个 coating 啊，不是衣服，而表示呢在一个东西的外面呢罩上什么什么东西，什么什么 coating。 这项搪瓷的技术啊，可以追溯到古埃及，1916年由一名英国人哈、啊、首次呢带到上海。当时啊，只有有钱人才能够买到搪瓷的用品。当时的这个搪瓷用品上的这些图案都是手绘的。The technique 啊，这个技术叫 enamel 啊，搪瓷的技术呢 ，which dates back to ancient Egypt 啊，古埃及哈、啊、，date back 啊，我们学过很多遍了哈。 追溯到古埃及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Shanghai by a British man in 1916, 被一个英国人带到了上海，因为 introduce,不是介绍，而是引进来，带进来，in Shanghai in 1916, when only rich family could afford enamelware,只有呢有钱人能够呢买得起这些搪瓷的这些制品哈，看看这个制品呢，在这个 enamel 这个词后面加一个 ware 哈，我们知道 ware 呢表示一个器皿一个器具，往往呢在前面加一个什么什么东西，表示相类似的哈，同一个品种的哈这些制品哈 enamelware 哈，搪瓷的这些制品 pattern on the enamelware were hand painted at the time。当时搪瓷哈这些产品呢，它的上面的这些 pattern 这些图案都是 hand painted 啊，看看这个词 hand painted paint， 我们说描绘哈，画画 hand paint 用手哈，手工画成的哈。那么在新中国成立以后啊，搪瓷制品啊开始普及，那么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的我们家用的这些搪瓷的制品啊，都带有一定的口号 enamel productsbecame widespread 啊，广泛的啊使用了，用这个词 widespread widespread 我们讲过 widespread 哈，成为了一个非常普及的一件事情 popular 哈，其实呢这个词换成这个 popular 也没有问题的， enamel products became popular 啊 widespread 都可以。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most products of the time carryPolitical messages. 当时呢，很多洗脸的洗脸盆啊、水杯啊等等哈，上面都刻有呢一些特别响亮的一些政治口号哈。那么用的英文是 political message. Political 我们学过哈，政治的后面加一个 message， 一些信息口号合到一起 political message。在二十世纪的五十年代，大约有900,000个哈刻有“最可爱的人”哈几个字样的搪瓷杯子。被送到了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的手中。In the 1950s,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同学们注意了，1950后面加一个 S， 表示说1950年哈，从50年到59年这一十年内哈一段时间，因此呢，通过这个 S 来表示哈，在这一段 900,000 啊，900,000个 enamel mugs imprint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上面呢印有或者说刻有呢汉字哈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loveliest people 最可爱的人 were sent to the Chinese soldier engaged in the Korean War 参加抗美援朝的战士的手中。那么在很早以前啊，这种搪瓷的这个制品啊，它的图案相对呢比较少哈，白色和红色背景下的牡丹和鸳鸯是那个时代的两个经典图案。一套啊搪瓷用品啊，当时大概呢如果买齐了需要花122块钱。看看里面包括了两个痰盂啊，两个脸盆和两个杯子啊。为什么都两个呢？因为这是新婚夫妇啊结婚必备的用品，因此都是成双的啊。同学们会问啊，100多块钱也不贵啊，但是呢当时的每个月的啊平均工资每一个人呢只有40块钱。因此呢100多块钱的话相当于一个人3个月的工资哈，能够买齐一套这个搪瓷的制品。Peonies, P-E-O-N-Y, Peonies and Mandarin Duck, 鸳鸯哈，鸳鸯呢看起来跟这个鸭子特别像哈，因此啊英文用这个 duck, 但是呢鸳鸯还不是一般的鸭子哈，它是一个中国的鸭子，用了一个 Mandarin, Mandarin, M-A-N-D-A-R-I-N。表示呢中国的哈，因为这个词 Mandarin 呢它有这个普通话啊，或者说呢官方语言的意思哈， Mandarin ducks 啊合到一起呢是鸳鸯。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e white and the red were two typical patterns of the era 啊，当时的经典的一个图案哈是这个牡丹和鸳鸯。 Costing 112 yuan a set two patterned enamelspittons 啊，两个痰盂 ，two wash basins， 两个脸盆 ，and two mugs were must buy products. Must buy, must 必须加一个 buy， 中间通过横线连到一起，通作一个形容词哈 ，must buy 必买的哈一个产品 for the newlyweds 刚刚结婚的哈一对夫妇哈，叫 newly 刚刚 weds 刚刚结婚的哈新婚的夫妇 ，at the time when monthly wages were about 40 yuan 哈，当时的每月的工资哈只有呢40块钱，但是呢，随着不锈钢、塑料等新材料的普及，搪瓷啊逐渐的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同时，还有一个拥有3000多名的一个叫九新哈，在上海的一个搪瓷厂于2002年关闭了。其中的一位工人哈谢先生，工厂最后一天，他呢哭了。With the rising popularity of new materials 啊，一些新的材料哈，这个 rising popularity，popular 我们知道。普及 popularity 名词哈，普及率 rising popularity 表示不断普及的哈，比如说像不锈钢 stainless steel stainless stain 表示有锈迹的，后面加 less 无锈的钢哈，就不锈钢 and plastic enamelware gradually faded away fade away f a d e 哈，表示呢褪色哈。The 九新 enamel factory with 3,000 workers closed in 2002. On the last day the factory operated, Mr. Xie said he cried. 但是呢，工厂的关闭哈，并没有结束哈，他与搪瓷的这种关系哈。他呢，后来呢，开始收集搪瓷。谢先生现在拥有一个小的搪瓷博物馆，里面呢，拥有大约有2600件哈搪瓷的这些作品。But the loss of job didn't end his association with enamelware. He began collecting it.开始收集哈原来的那些老的哈搪瓷的这些制品。She now has about 2,600 pieces of old enamel works. 他现在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拥有的搪瓷的这个数量呢，已经高达2600多个了。同时，我们注意一下这个作品啊，它不是用的是一个一般的一个物件，而是一个 works， 表示一个作品了。因为呢，在几十年前，它可能只是一个生活用品，但是呢，现在哈，现存的这些搪瓷的这些用品啊，已经成为一个古董了。因此啊，他用的这个词叫 works 啊，一个作品了，具有一个历史感哈。那么他沉淀了当时的那段历史的那个记忆。他说啊，他为了建这个博物馆哈，卖掉了哈一套市中心的一个房子，同时他的家人也一直在支持他，在鼓励他。In order to establish the museum, a new home for my collection, I sold an apartment in the city center.买了一套房子Mr. Xie said, family member always supported my lifelong devotion to enamelware. 家庭成员哈一直在 support his lifelong devotion. 他一生的这么一个投入哈，除了谢先生本人，还有他儿子哈，对他进行了大力的支持。除了支持，他的儿子呢继承了他的事业。目前啊，他的儿子哈在米兰在学习时装设计，因此啊，他的儿子的加入哈能为他的博物馆哈带来一个新的哈这个气息，包括呢新的一些理念。More than just supporting it, Xie's son Xie Xiang followed his father's footstep. The young Xie studied fashion design in Milan.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Porcelain enamel was once a necessity of daily life in China. Mugs, wash basins, bowls, plates, and spittoons were all made of thin sheet steel with enamel coating. The technique, which dates back to ancient Egypt,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Shanghai by a British man in 1916, when only rich family could afford enamelware. Patterns on enamelware were hand-painted at the time.Enamel products became widespread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Most of the products of times carry political messages. In the 1950s, some 900,000 enamel mugs imprinted with the Chinese characters for the loveliest people were sent to the Chinese soldier engaged in the Korean War.Peony and Mandarin ducks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white and red were two typical patterns of the era. Costing 122 yuan a set, two pattern enamel spittoon, two wash basins and two mugs were must-pay products for the newlyweds at a time when monthly wages were about 40 yuan.